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白色的布帛外围有一圈金丝绣花边，两旁更刺绣着索托大斗魂场的标记，上面整齐地记录着一个团队的资料。众人低头看了一遍，哪怕是一身傲骨的戴沐白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每个人心中都有种拔凉拔凉的感觉。按照团战斗魂规定，每个团队最多可以有十人，最少不得低于七人。在斗魂时，按照人数少的一方参战数量决定双方参战人数。眼前出现在资料上的这支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只有七人，但全都是银斗魂徽章的拥有者。在整个资料中并没有提到对手的魂技，对于这一点大师明白，并不是大斗魂场不想提供，而是无法提供。谁能肯定对方在之前的斗魂中没有刻意收敛呢？魂技一旦判断错误，很有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大斗魂场选择让史莱克七怪自行试探。看过了对方的资料，七人抬起头来，面面相觑，大家都看出了彼此眼神中的惊异。虽然他们想到了对手能够成为银斗魂肯定也不弱，但没想到居然会强到如此地步。 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支队伍在某座城市一定大有名气，怎么会突然来了索托城？小刚，你真不该答应和他们斗魂，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压力才是动力，面对困难就退缩，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强者。弗兰德，你年轻时的锐气呢？ 大师，您真刚，您说的对，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有所收获。 好吧，不过一切要以安全为主。 我已经隐约猜到这个黄豆战队的来历，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有丝毫危险。唐三， 老师， 这次虽然我依旧要求你们不能使用你那些暗器，但是我允许你使用八蛛矛，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许认输。 老师，我们真的就无法战胜对手吗？ 机会只有三成，而机会主要就在你、沐白和竹青三人身上。喏，对方的七个人按照资料上显示是一种非常完备的组合，你们最要注意的两个人就是他们的正副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和碧鳞蛇魂师。 蓝电霸王龙，小刚， 蓝电霸王龙作为兽武魂中的顶级存在，攻击力极为强劲，被誉为攻击最强的兽武魂。他在兽武魂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蓉蓉的七宝琉璃塔在辅助系武魂中一样。至于这个碧鳞蛇魂师，他既然选择的是控制系，那么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弗兰德，你还记得他吗？ 你说的该不会是他吧？ 我说的就是他。 院长，大师，你们就不要打哑谜了，您说的究竟是什么？ 碧鳞蛇武魂在大陆上和几大家族的武魂一样，属于稀有武魂。但碧鳞蛇魂师有史以来却只有一位出名的，他就是一位特殊的控制系战魂师。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碧鳞斗罗。我想，你们应该有人听说过吧？ 您说的是那位号称独霸天下、最难缠的碧鳞斗罗？ 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个碧鳞斗罗？据我所知，除了他以外本身就少有碧鳞蛇魂师存在，就算有也不会是控制系。对方这个副队长既然是控制系的碧鳞蛇，我可以肯定他和碧鳞斗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却清楚，碧鳞斗罗也是复姓独孤。 那他们那个队长难道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 除了蓝电霸王龙家族， 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蓝电霸王龙魂师的存在。这个黄豆组合的背景大得吓人，不仅是这两个，玄武龟乃是与蓝电霸王龙齐名的武魂，只不过玄武龟魂师数量更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宗门存在，所以才不像蓝电霸王龙那样出名。尽管如此，玄武龟在防御类武魂中也是顶尖的存在。 老师，那对方的碧鳞蛇魂师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的呢？以蛇为武魂，似乎并不应该擅长控制才对啊。 用毒？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真有机会战胜他们。 以毒来控场，唐三的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但心情却平稳了许多。毒，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呢？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轻功、暗器，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尽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没来得及收集自己需要的毒物，更不用说提炼唐门剧毒，但他对于毒的理解和毒的认识却深得唐门的精髓。一个用毒高明的人，对于抗毒自然也有着极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方法。 奥斯卡的小腊肠只是第二魂环剂，恐怕挡不住碧鳞蛇的毒，最多也只能是短时间内控制毒素而已。 大师，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你说。 在斗魂的时候，我们的首要目标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身上。 哦，为什么？ 九星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和其他武魂不一样，这个武魂是一脉单传，每一代只能有一名继承者，同时活着的也只能有两名九星海棠魂师，只有死亡一个，后代才可能再出现一个，可以说是数量最少的武魂。我爸爸曾经说过，九星海棠是武魂中的奇迹。 那这九星海棠武魂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在哪方面起到辅助作用？ 九星海棠擅长的能力只有一种，不论它有多少个魂环，但魂技却只有一个，这也正是它的可怕之处。它的作用就在于范围性全体治疗，治疗程度随魂师心意控制，等级越高，魂环越多，用来治疗的魂力就越多。我爸爸说，有九星海棠魂师在，就算想死都不容易，所以斗魂开始之后，我们必须先让他脱离战场，否则的话，在他魂力耗尽之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对任何一个对手造成伤害。 果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组合。 我们能赢。我说我们能赢。慕白、小奥、胖子、小五、蓉蓉、竹青，你们忘记了吗？我们已经拥有了27连胜的成绩，对方固然强大，可是我们也同样不弱。我们有着慕白顶级的强攻系武魂，有着小奥的持续战斗能力支持，还有胖子顶级的变异兽武魂和小五那神奇的柔技。蓉蓉，难道你认为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就比不上九星海棠吗？还有竹青，你的速度是我见过同等级中敏攻系魂师里最快的，对方虽然强大，难道我们就弱小吗？不，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比他们更强。更何况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年纪，我敢肯定他们的年纪要比我们更大，就算真的输了又怎么样？失败是成功之母，就算今天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总有一天也一定会战胜他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史莱克七怪。如果我们连赢的信心都已经失去，那么还何必参加这场斗魂？ 唐三的话就像是引线一般点燃了大家的信心。史莱克七怪这个团队中的每一名队员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怪物中的怪物，他们又怎么会甘心服输呢？大家都没有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神却变得坚定起来。戴沐白率先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紧接着是奥斯卡。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将手掌相叠，每个人的目光都在燃烧着，失去的信心已经找回，此时的他们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老师，这场斗魂就让我全权安排吧，可以吗？ 唐三坚定地看向大师，他知道这一战将是最艰难的考验。他之所以说出之前的话，是不愿意看到伙伴们死气沉沉的样子。 两世为人的唐三知道，想要获得什么，就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在之前每次斗魂之前，大师都会进行一定的战术指点，但这次唐三却主动要求接替大师的工作。虽然显得有些狂妄，但却看到大师弗兰德和赵无极三人都暗暗点着头。一个团队需要战术，需要团结，需要配合，但也不能缺少了另一样东西，那就是血性。没有了血性的战队，永远无法激发最深处的潜能。而此时作为团队灵魂的唐三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在弗兰德三人看来，胜负已经不重要了，这些孩子们已经成长到超出了他们预估的程度。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看着这些孩子带给他们更多的惊喜和奇迹，看看他们究竟能走到什么样的程度。索托大斗魂场贵宾休息区三号贵宾室，豪华的房间足有200平米，巨大的真皮沙发长度超过了15米，足以容纳几十个人舒服的休息。整个房间内的装饰都以金色为主，金色的宫灯、金色的壁纸，还有各种金色的装饰物，无不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这个房间的一面墙壁是一块透明的水晶，经过特殊处理，从这里能够看到外面，而外面却绝对看不到房间内的情况。而在这面水晶墙外，正是索托大斗魂场拥有着最重要地位的中心主斗魂场。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